李慧玲、朱芬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左右乱局。 我哋头先咧，即系听咗好多啦。咁啊，阿林伟强咧，咁佢就讲咗佢嗰方面嘅说法。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即系刘梦红咧，我哋反而就听得比较少啲嘅。 系啊，即系本来以为有个世纪战局啊，就系林伟强大战呢个阿刘梦红。但系倾倾下嘅时候，刘梦红竟然收线。嗱，我认为好蚀仗，因为你咁样俾大家觉得咧，就觉得你唔肯面对，唔敢一齐倾嘅时候，咁咪真系理亏啦。 嗯，系啦。 我哋后来都即刻揾翻阿刘梦红，咁佢跟住就话：，我要开会啊，咁就唔肯讲。咁但系嗱，即系你咁样讲嘅时候，人哋会觉得你藉口咯，觉得你逃避咯，咁啊觉得你嗰边就唔可信咯。 因为我根据咧，即系王晶先生嗰个微博咧，我觉得咧，即系刘梦红先生咧，应该如果佢有一个必要讲嘅电话，佢系唔会放弃嘅。因为根据佢嘅微博所讲，就系话，就算啊个机门已经闩咗啦，个飞机都要开啦，佢要讲电话嘅时候咧，佢都会继续讲嘅。咁啊，唯有咧，即系轮到王晶先生忍唔住大喝佢，叫佢守规矩嘅时候咧，佢先至收线。咁所以如果我觉得佢要讲一个电话嘅话咧，冇理由俾其他嘢左右得到嘅。 王晶咧嘅解读就系佢欺善怕恶啊，即系因为啲机组人员都劝佢啦吓，就话要收线啊吓，咁佢亦都唔理成个机嘅人嘅安全问题。 系啊， 去到王晶大喝一声，咁佢先至收线。 咁啊，即系呢一个电话嘅事件咧，咁啊，即系觉得其实佢如果可以嘅话，佢应该系会想再讲嘢噶。咁啊，如果有机会嘅话，咁希望睇下阵间可唔可以都联络得到啦。 嗱，唔紧要啦，我哋个节目去到十点钟嘅，咁十点之前咧，如果刘梦红咧吓，即系愿意再讲翻嘅，咁今次应该林伟强打唔到上嚟噶啦，得你自己讲嘅啫。咁我觉得咧，咁不如你就再打嚟。我唯一而家担心咧，因为佢寻日咧就落咗，即系自己话封口宣言噶嘛。咁我呢个宣言就用咗一日啦，咁头先就其实打破咗㗎啦，今朝已经。咁但係我唔知係咪佢讲讲下嘅时候有人去提点佢，就话你封口緊㗎，所以唔好再讲。於是第二度嘅封口宣言。 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呢，即係关于佢讲嘅嘢呢，有啲好多唔明白啊，未够清楚嘅地方咁样㗎。 唔係，因为佢呢几日呢其实成日都有啲前言不对后语，咁係令人呢即係对佢个可信性係好怀疑。譬如举例喺即係七号嘅时候呢，佢明明讲成个江湖饭局呢就係乡委会嘅主席同埋乡议局选委主动约㗎喎。但过咗几日，十号佢就承认啦，成个嘅会面咧系佢牵头嘅，咁啊揾啲即系乡委会嘅委员帮手，目的咧就系就僭建咧交换意见。嗱，咁呢个版本已经好唔同啦。 系啊，咁即系呢一啲都系我哋好想知道，到底个真实嘅情况系点咧？即系当事人系咪要自己讲翻出嚟咧？咁 嗱，咁跟住咧就讲到咧吓，同上海仔系咪相识咧？其实刘梦红嘅版本都日日唔同噶噃。六号嘅时候，佢就话承认咧吓，早年咧曾经喺唔同嘅场合同对方见过面，但系就冇私交。去到七号嘅时候咧，佢就话唔系啦，系一月初经一个咧嚟自军方嘅北京高层认识上海仔，佢之前明明话系早年噶嘛，咁啊突然间变成系一月，咁跟住十号佢又话，其实两个月前咧就由朋友介绍认识，形容咧佢系爱国嘅无名英雄。嗱，咁即系个版本咧，系成日有调整嘅。咁就算讲到上海仔咧，系边个请佢出席饭局咧？刘梦红嘅讲法都系日日新鲜嘅。嗱，六号嘅时候咧，刘梦红就话上海仔咧就系上水乡市委员会主席侯志强嘅朋友，喺竞选办成员咧临离开之前啊，临走噶啦，先嚟坐低饮一杯茶嘅啫。嗱，饮一杯茶嘅应该冇夹送啊，所以可能唔使夹钱嘅。 茶钱都要俾啩，茶界啊，账界都要啦。 咁去到七号咧就唔同啦。嗱，刘梦红就话上海仔咧系用系乡事委员会主席朋友嘅身份咧嚟出席个饭局嘅，咁啊即系话，唔系林元祥嚟饮杯茶咁简单咯， 咁好多呢啲事情我哋都想即系问清楚嘅，甚至啊到底嗰个饭局里边啊，到底系食啲乜嘢嘅咧，咁我哋都好想知。 仲未完，嗱佢头先明明话上海仔系即系乡事委员会主席嘅朋友噶嘛，去到十号佢又话上海仔系不速之客。咁嚟到坐低都冇同梁莹打个招呼。但成件事最矛盾嘅地方係，其实 上海仔同你刘梦红系识噶嘛？ 系啦，咁会唔会即系你系做嗰、那个中间人嘅时候，你系个牵线人嘅时候，会唔会系介绍下俾大家听到底佢系边个？佢系即系一个乜嘢嘅背景嘅人士咧？咁样咁就算佢冇卡片，你都可以即系讲下俾大家听。又好难，即系譬如你话到上海仔咁样，到底佢会唔会有一个卡片咧？佢睇图系乜嘢咧？咁样咁又好难讲嘅呢样嘢。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嘅同事好努力咧，想联络翻阿刘梦红嘅。咁但系好可惜咧，咁佢就话今次真系封口啦，唔再讲啦。咁会唔会真系好似头先慧玲所讲啊？其实已经再有一啲嘅即系讲法系叫佢喂，真系封口咯。 咁即系头先我哋九点几嗰、那个电话访问咧，系历史性嘅电话，系刘梦红咧吓。首先佢系即系佢系取消咗佢之前第一次封口嗰、那个， 系解咗封啦、那個， 解封啦。咁然之后佢讲完之后咧，又第二次封口啦。 嗯，咁佢话而家系。真系封口啦！ 好，我哋计下时，睇下今次封口可以维持到几耐先， 几时可以解封啊？ 但系不过有时咧，即系即系本性系咁嘅时候咧，即系有时唔知系咪可以忍到咧？我其实都几同情佢。 你讲到呢样嘢，我其实琴日咧睇电视新闻嘅时候咧，都有一个感觉系好强烈。你头先嗰个讲法就系咧，当啲记者咧就要问阿刘梦红嘅时候，佢自己先读咗佢预先即系准备咗嘅嗰一份嘅我的最后立场啦。咁跟住咧，当啲记者追问佢嘅时候咧，佢应该咧就系转身离去噶啦。咁但系转身离去嘅时候咧，记者再追问一句就系话，咁系咪即系有人陷害你啊？咁样跟住佢又即刻拧翻转头就话，我有咁嘅感觉嘅。咁跟住。佢又想离开噶啦，咁但系当记者又问多一句，咁即系咩话？跟住佢又再拧翻转头就话系觉得有人陷害我咯，咁样。咁我谂咧，即系真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嗰个性格啊，即系就算你话我唔讲噶啦，咁但系当有人问嘅时候，可能自己心底里边都会忍唔住咧，就拧翻转头都想答翻一两句嘅， 欲罢不能咁系咪？ 系啊。 不过你都即系已经对佢好啲啊，你就话有人问嘅时候咧，即系佢都忍唔住讲，我惊佢过咗几日，即系如果真系过到几日嘅时候。系冇人问嘅时候，我惊佢都忍唔住啊！你尤其是呢排习惯咗咁热闹，个场咁热闹嘅时候，喂，好寂寞噶嘛！突然间， 咁希望如果佢真系想解封嘅时候，咁啊快啲即系嚟揾翻我哋，咁啊喺我哋呢度咧就再发翻声，讲翻到底嘅事情嘅始末系点样啦。 不过嗰阵时个世界已经唔知转咗去边，你谂下真系日日唔同噶。 系啊，即系譬如今日我哋睇到嘅报纸嘅新闻咧，咁啊关于即系而家呢一个嘅乱局嘅话，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事情发生啦，咁啊 嗱，不过即系我觉得咧，成件我如果我而家见到刘梦红咧，我觉得即系有一个问题咧，佢真系要答下大家。佢寻日嗰个我的最后立场嘅时候咧，第一句就话啦吓，佢成个嘅即系会面咧，系为咗去讨论咧新界原居民对僭建历史嘅源流同埋解决诉求嘅即系方法噶嘛，咁吓令到即系讲得好大。咁我觉得我真系唔明咯。如果真系讲呢个问题，讲新界嘅原居民僭建历史啊，全香港今时今日点会唔揾刘皇发呢？ 嗯， 系呢个系个疑点嚟嘅，即系林伟强嘅地位同刘皇发嘅地位，即系 好明显啦、 啊。得罪讲句系咪？即系大家好清楚边个系装，边个系闲。即系如果你而家去揾啲选委，新界嗰啲啊，乡市嗰啲，你有咩可能唔惊动嘅发叔呢？嗱、这、呢个咧，我觉得系即系疑问嚟嘅。如果佢系唔惊动发叔咧，我会觉得呢个系根本就系你见到城隍庙，你入到你去入到庙唔拜神咁啊。 系， 即系你点都即系就算嗱，究竟发叔系咪中间人？咁阿发叔就唔认啦。咁但系即使佢唔系中间人咧，你系冇可能今日去同乡事倾咧。你唔揾发叔噶， 有咩新界嘅事系唔关佢事嘅咧？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个疑问嚟嘅，即系冇理由咧。呢啲即系就算梁莹如果系想拉选委嘅票咧，都冇理由会知道，即系唔去揾佢嘅。 咁啊，即系呢件事又系唯有即系，譬如如果发叔佢会唔会再开声讲下，即系关于呢一件事咧？咁样咁，我哋都好希望揾到佢去讲下啦。 嗱，咁我哋休息一阵啦，我哋再努力下。 李慧玲、朱芬，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左右乱局。 这个乱局由政界亦都扩到去大学。 今日咧好多份报纸都有一个香港大学学生会卖嘅广告喎、 哦，系一个全版嘅广告嚟嘅，亦都系咧即系用黑白色咁样咧，即系去好似好严正咁样咧，想去讲呢件事嘅。咁啊，好大只字写住乜嘢咧？就话本会质疑两样嘢嘅，一梁振英是否推行黑金政治，二梁振英竞选团队是否安排黑拉票饭局咁啊，涉黑嘅拉票饭局咁样嘅。咁啊，讲到即系呢一个饭局嘅事件咧，咁其实就唔系净系嗰一班人咧，自己喺内里咧就喺度讲你啊系你啊唔系我啊咁样。咁而香港大学嘅学生会咧，都对于呢件事件好有意见，就好想知道一啲清楚嘅事实嘅。 嗯，嗱，咁即系呢个广告咧，即系相当瞩目，因为真系好多份报纸都有。 系、 咁，但系咧，今日嘅明报咧就对呢个广告咧就提出咗一啲嘅即系少少嘅质疑。嗱，明报咧就被视为咧系对啊即系梁振英好啲嘅报纸。咁但系即系明报自己就唔认噶吓。咁但系外间咧就咁样睇。咁喺明报有段报道咧就话咧，觉得呢、這个广告好可疑，因为咧有熟悉大学生有熟悉呢个港大学生会内部运作嘅人就话，以往学生会发表政见咧系倾向以师生联署嘅方式去刊登声明嘅，而且会额外向各方筹募经费。不过今次声明咧就好似广告咁，亦都冇公开告知学生有关广告嘅财政安排，认为事件罕有，担心背后咧就有政治嘅部署。 咁今次睇到咧，即系佢哋嘅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唔知应唔应该叫广告啦咁样，咁佢下低都有啲细字就写住佢和资料由客户提供咁样，咁亦都真系好似平时喺报章上面嗰啲广告嘅嗰啲说法咁样。 唔系，佢绝对系一个广告嚟嘅，因为点解佢用广告方式咧吓，就好多字，其实即、就、系、是、其实我谂我怀疑咁大撇字嚟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好好嘅，唔会系一个好成功嘅广告咯。你唔想睇，咁但系咧呢个广告其实有一节咧系讲到咧传媒即系嘅情况，点解佢要登一个咁大撇字嘅广告咧？因为佢觉得而家咧各大媒体咧就喺选举里边咧就唔够中立、公正同埋全面啊，就好多都系偏袒包庇，咁所以咧佢就宁愿咧就用个广告嘅形式将佢哋嘅立场咧就讲晒出嚟咁样咯。 但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咁点解又即系冇向啲即系学生就讲翻佢哋嘅安排点啊？又冇额外筹募经费，因为其实你要买一个全版广告，老实讲都唔系一个即系细嘅数目嚟噶嘛，仲要喺咁多份嘅报纸嗰度咧都要买呢个广告嘅话，咁就唔系小数目嚟 咯。呢样嘢咧系值得咧探讨。嗱，我哋今朝咧都揾咗成朝咧，有关想揾港大学生会咧吓，就出嚟同我哋讲讲。不过可惜，即系政界中人个个都起身咁勤劳工作紧，咁我哋两个都系啦吓，同事又系啦，但系好似冇办法揾到啲学生仔。 系 今时今日做学生真系幸福，系咪可以？ 佢通常系工作到好夜咁样嘅，即系如果学生嘅话，即系上网啊嗰啲都系其中一项嘅，即系可能做功课啊嗰啲咁啊，做 research 啊咁，可能都会做到好夜咁样。 嗱，即系撇除呢样嘢咧，我要讲翻先、就是，就系其实本来咧，香港大学生会咧买一个咁嘅广告咧，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咧我哋好希望我哋嘅学生啊、年青人咧系多啲关心社会噶嘛。咁即係除咗聽903都聽881㗎嘛，咁即係我覺得希望呢年青人呢係多啲關心社會嘅時事，咁尤其是而涉及黑金政治呢，確實係對香港好重要嘅。咁朱芬你驚唔驚啊？ 梗係哇，即係呢啲嘢如果講到即係嗰啲黑勢力啊咁樣，咁即係就算唔係淨係譬如呢啲飯局裏面拉唔拉票啦，咁譬如去到言論自由啊，咁呢啲可能都關我哋事㗎嘛。 如果突然間真係話你話黑金政治啊，用特務自港啊，咁我哋兩個都要收檔啊，係咪？咁點敢仲喺度搞笑咧？你唔敢搞笑，我唔敢講政治，即係因為覺得喂下下你突然間又揾個唔知乜乜仔乜乜仔咁，即係你打個 全部都有個仔字喎，咁啱又。 但咁係咪女性比較少從事江湖活動咧？咁即係無端端即係冇有呢啲咁嘅人出現喺呢度，咁樣打個電話嚟，咁好驚噶嘛？ 係啊。 咁所以大家都會咧知道咧，黑金政治咧係要不得嘅嚇，我哋一定要撲滅於萌芽嘅時候。咁但係即係所以佢哋登個廣告，咁本來好。咁但係如果而家引起咁多嘅揣測嘅時候咧，學生會咧係應該 交代下嘅，因为嗰度在在衰财，真係要好多钱㗎嘛。 係啊，即係真係唔係一个小嘅数目嚟嘅咁样。咁而佢哋提到嘅时候呢，其实好多时呢都系瞄住呢，即係呢个名字嘅，就系梁振英呢个名嘅。咁所以我觉得亦都会令到人哋就有少少怀疑啊，点解即係会系淨係向住呢度呢。咁虽然而家系好多嘅事件呢都好似似乎系向住佢咁样嘅。咁但系好似呢亦都令到另外一方面唐言嘅方面呢而家就好舒服啦。就即係坐得好穩陣咁樣。 我哋都要問啦，咁點解你而家賣咁多張報紙廣告賣呢個黑金政治？你僭建風波嘅時候，你係咪最少賣一張呢？佢好似一張都冇。嗱，我記憶中就冇。咁如果港大大學學生會啦，即係你哋 原來你有嘅， 咁最好打嚟啊18729033咁啊，話俾我哋聽咯。 係啊，咁所以先至會令到人哋有嗰個揣測噶嘛。 同埋佢成件事咧，即係係對黑金政治咧係好留意嘅。因为佢喺星期五嘅时候呢，其实佢发表咗个调查嘅。就係香港大学学生会呢就访问咗呢大概500多人。咁有两个结论嘅。第一个结论呢就係80%嘅被访者呢都系呢好担心好忧虑香港出现黑金政治。咁第二个结论呢就更加有趣。就喺三个候选人里面，梁振英同埋呢个唐英年仲有何俊仁啦，呢三个候选人被访者就认为呢都系有70%-80%嘅。喺三个人里面，梁振英系最有机会搞黑金政治同埋搞特务政治。 即系大家嘅估计，但系即系呢个都系感觉嚟，因为其实都冇、這個、人真系真正咁样认识佢嘅。咁但系即系话呢个人嘅形象啊，俾到大家嗰个感觉都好有呢、這、一个哦，佢深不可测，佢可能有啲嘢隐瞒住我哋嘅。 真系好惊，好惊。 即系所以先至会有咧，即系亦都好多嗰啲即系政界中人亦都话啊，突然之间觉得呢个人好似好陌生咁样，又或者觉得咦，佢好似自己即系有好多深不可测嘅嘢咧，就未俾我哋知道嘅。 即系其实呢个学生办搞一个咁嘅广告去即系。叫大家重视呢件事，我觉得绝对是好事。咁但係如果过程中係引起一啲人嘅疑团，係真係㗎嘛，你都係大学学生会啫，点解咁多钱登咁多报纸嘅全版广告，财政边度嚟，即係好似钟庭耀话想搞呢、這、一个即係全民公投呢，都冇咁多钱，係咪佢都要即係出嚟开记者会叫大家呢一蚊一蚊咁捐俾佢。喂，咁佢搞个即係钟庭耀咁即係搞咗咁耐嘢啦，咁即係佢都反而唔冇钱要搵人筹钱。大学学生会又唔使搵学生喎，咁你个学生会系咪好富贵嘅呢财政？ 係啦，即係以我读大学嘅时候我都觉得啊，即系通常就譬如啊，你要做啲乜嘢都要大家筹下款啊咁样嘅，就并唔系话哇，我一嘢就可以攞一嚿钱出嚟做一件事咁样嘅。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啲既然大家有即系有啲质疑，咁可以出嚟讲下最好咯。 系啊，既然咧即系佢哋下低都好大只字写住就话，我们呼吁量刑交代真相、媒体公正报道、警方全力调查等等嘅，咁啊就话即系政党亦都要表明立场咁样。咁其实我哋都好希望你哋都即系出嚟讲下。表明你哋嘅立场，令到大家唔好有嗰个忧心喺度。即系譬如你哋而家系讲紧话会有黑金政治，会唔会系咁咧？咁我哋都好希望你哋系话俾我哋听咧，即系你哋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咁样嘅，唔好引起大家揣测。 讲一个肠啦，我突然间谂起嗱，梁振英咧吓，即系自从民望高咗之后咧，就唔肯再出席啲论坛啦。法律界嗰个又唔去啦吓，咁即系普选联嗰个又唔去， 泛民嘅又唔去， 今日系泛民，今日嗰个唔去。咁但系佢哋寻日。终于唐唐同梁振英同场咯， 系啊！今日喺一份嘅报章嗰度见到佢哋咧，即系亦都系咧葵券咧系出席嘅。咁原来讲紧咧就系、是、因为咧一位城中嘅即系名人咧就系、是、阿郑裕彤先生，咁佢咧嘅孙女系嘛？ 系啊，佢嘅孙女就 出嫁啦咁样。咁所以咧喺嗰一个嘅宴会里边咧，原来呢两位咁火红嘅人物咧就系、是、同场出席啦，终于咁啊喺同一个场合嗰度出现咁啊，之前一路都避开呢一个情况嘅咁啊。唔知喺呢个宴会上面，佢哋有冇即系碰面倾下偈、交流下咁样咧？ 又或者喺呢个宴会里边，应该把握时间去拉票咧？